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范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轮椅广播旁耳边儿，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叫赵倩倩，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的内勤民警。今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18个春运了。虽然我没有在一线执勤岗位，但是我用不同的方式也在为春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您平安出行保驾护航。平时我喜欢看一些人物传记类文学作品，从这些人物里我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不退却，如何在顺境时不浮躁。下面我在诵读小站里为您朗读山冈庄巴的作品《德川家康》。天文十年，公元1541年，是年武田信玄21岁，上山谦信12岁，织田信长8岁。日后的平民太阁丰臣秀吉尚是一个蓬头垢面的6岁孩童。大海彼岸一衣带水的邻邦大明国已至其中后期，欧洲查尔斯五世向法兰克一世宣战并入侵法国，亨利八世已继承爱尔兰王位，对苏格兰国王詹姆士虎视眈眈，只欲除之而后快，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处处笼罩着战争的乌云。虽说还是冬日，但已到了正月，天气开始变得温和。院子里一室的东条池广赠送的那棵柑橘树上已经挂满金灿灿的果实，芳香四溢。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好的，11点04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一天的中午11点为各位准时放送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在大年27的时候继续来陪伴我们。那么我们的也是良心直播面对大家哈。这个 现在已经是27了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已经是在家里了哈，还有的朋友可能是现在在回去的路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已经是回家的朋友就不说了哈，好好的过年。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哈。那么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这话题呢也很有意思。逢年过节呢，我们回到家里面都会跟过去的好朋友啊，这个比如说同学啊、发小啊、闺蜜啊等等，这些会约着起来聚一聚，玩一玩，叙叙旧，聊聊天，喝个酒，是吧？这个那我们今儿跟大家说的这二位呢，也是一对特别好的闺蜜。那他们的关系呢，是真是经过几十年的酝酿，这样的一起度过患难才走到了今天。那么他们呢，就是王菲和那英。那提起这两个人呢，我们可能都会知道哈，当年是相约酒吧，是这个让这俩人一起火了起来。那么这歌呢，也是在1998年春晚上合作的歌曲，当时呢非常红。那么之前呢，也有媒体曝光说两个人呢将会在2018年春晚的舞台上携手登台。那么根据之前的媒体报道呢，歌曲内容发生过很多次改变，究竟他们会在一起唱什么歌，恐怕只有正式登台才有答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互联网上找了一下哈，目前好像还没有特别确切的消息来说这个事，来说这个事儿哈。那么今儿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王菲和那英的真姐妹情。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您的好哥们儿或者是好闺蜜。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 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相约酒吧来自王菲和那英的共同演绎哈。其实呢，在合唱这一首歌之前呢，王菲和那英就已经认识了。那呢，咱们呢先把时间调到1997年。那么在那一年呢，被王菲的歌迷称为什么呢？王菲年啊，这可说明王菲的这个能量了哈。出生于北京，出道于香港的王菲，在1997年以天价的签约费和百代唱片签约了。9月份的时候呢，她就发行了专辑王菲同名专辑。那么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你快乐随我快乐、闷、人间等等经典的歌曲，也收获了大大小小将近20个奖项。那么同样是在这一年呢，王菲还生下了女儿窦靖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王菲的歌曲《人间》，非常的经典。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是因为 间来自王菲的演绎，这里是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王菲和那英的姐妹情。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好哥们儿和好闺蜜哈。那么呢，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了，小童说的是相约酒吧那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还小，其实呢98年之后几乎就没再听过这歌，但是呢始终记得副歌那一句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现在想想这一句还真是魔性洗脑哈，多少年都挥之不去。肥叶的留言更逗，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活到2098再在春晚听一次相约酒吧，哈哈哈，没关系，80年你可以的，加油。无所谓说了哈，我的好朋友是上学时同窗了6年的同学，到现在呢我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是呢还会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谈心，感觉就和自己的亲人一样哈。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说你的目前哈，你的一生当中有别说多就那么一两个能够陪你走很多年的好朋友的话，你会越来越觉得这真的是你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幸运和财富。那么同样是在1997年，那英呢也是加入了百代唱片和王菲成为了同事，很多人呢以为他们是因为这层关系才认识的，其实并不是，在这之前呢他俩就是朋友了，准确点说呢他俩应该是牌友，打牌的牌友哈。当时呢很多歌手演员包括什么刘嘉玲啊张国荣啊等等都喜欢打麻将，那倒不是真的有多爱玩，主要是那时候呢娱乐生活也没那么丰富是吧，大家呢联络感情聚在一块就是打麻将，你看现在就跟这个歌手演员比如林俊杰啊周杰伦他们一块聚在一起打网游，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哈。王菲和那英啊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共同的好友哈，叫航天琪。那么航天琪呢也是一个老牌歌手了哈，这个稍微这个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都知道他，前几年呢经常还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那么当然了，航天琪也是一个麻将爱好者，有一次呢他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就说了，经常在家里组织牌局，而且呢都是同时组织3桌，我的天哪。那英和王菲那个时候呢就在一块打牌了，王菲的牌瘾呢还是挺大的，当时怀窦靖童的时候距离预产期还有2天，还想去航天琪家打麻将了，航天琪是真怕他把孩子生自己家了就直接给摁下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一定跟各位也是多唠叨两句哈，过春节了大家都这个从工作当中抽出身来有时间了哈，肯定回到家里或和很多朋友一起打麻将啊打牌啊等等这些的，但是呢第一一定不要赌博，第二什么呢，不要玩的时间太长，熬夜伤身，很多过节综合症就是这么出来的。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王菲的歌曲《天空》。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是是在 天空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说到那英当初能够签约到百代呢，也是王菲的功劳。在93年的时候呢，那英签到了福茂唱片，当时呢唱片公司想把她打造成为一个小家碧玉型的歌手。但是呢这个那英的性格我们都知道哈，小家碧玉这四个字呢根本跟她就不沾边好吗？结果呢就因为这个形象的问题呢，跟公司那英呢就产生了争执。那么那时候呢，那英的心情可以用一个歌名来形容，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哈。那么最后呢，公司高层一气之下呢决定雪藏他。王菲呢就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向著名的经纪人邱黎宽求助，让他呢出面和福茂唱片谈判，这才让那英得以顺利解约。那么之后呢，那英就顺便的就签在了邱黎宽的门下。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呢，那英对于王菲可以说是充满了感激。后来呢他在采访当中也说，没有王菲也就没有今天的那英。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好哥们儿或者是好闺蜜。广告和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

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就这样被你征服， 征服来自那英的演绎哈。那么听到这个歌名呢，不知道大家第一反应想到会什么哈，比如说我想到就是孙红雷当年那个电视剧哈，刘华强那个电视剧哈。好吧，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王菲和那英的姐妹情。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聊聊你的好闺蜜或者说是好哥们儿哈。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吧。星宇说了，我奶奶一直说这是她觉得春晚最好听的一首歌，那英的声音是布，王菲是针，针穿透布，布盖住针，实力太强。哎呦，奶奶有智慧，这话说得太棒了。她奶奶说的这应该是当年的那首相约酒吧哈。坤哥李兰说了，那还是小时候电视里总是放着这歌，舞台中呢有一个大球，中间俩人跳舞，王菲呢还是哪着头。我的天，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否还想回到过去啊，怀念那个单纯的年代哈。哎呀，哪着头还行哈。1998年那英王菲合作了相约酒吧，那么这歌呢对两个人的意义呢确实都很大。当时呢王菲凭借春晚舞台的影响力，在内地的知名度如同坐了火箭一样唰二次爆发了，为自己的传奇生涯书写了可以说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那英呢在这首歌之后开始了转型之路。那么在这之前的那英主要是活跃在各种晚会的舞台还有影视剧的插曲当中，即便是在1993年签约福茂唱片推出什么雾里看花呀，白天不懂夜的黑呀等等流行歌曲，虽然是让他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但是呢并不足以奠定那英的霸主地位哈。但是呢在相约酒吧之后，那英凭借专辑，也就刚才我们听的那首歌曲征服，就像开挂了一哈，征服了歌坛了哈，成为我国台湾金曲奖历史上第一个获奖的内地歌手，也是第一个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也是第一个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歌手哈，还是非常牛的。那么在专辑征服当中呢有很多热门的单曲，那么除了同名主打歌征服之外呢，还有一首歌叫梦醒了，是吧，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印象。

原木来自王菲的演绎哈。大国力在微博上说了，你唱出我的呐喊，我低吟你的深情。广彩呢也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倒觉得周华健是齐豫的男闺蜜，周华健教会了齐豫粤语，他们合唱了一首粤语歌。王菲在香港打拼了那么多年，也没教那英合唱一首粤语歌哈。我觉得可能教了，后来失败了，放弃了啊。易先生给我们留言说了，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我和最好的哥们是在初中的课外班上认识的，当时呢我们两个学校用的教材一样，练习册也一样，他们学校的进度教学进度比我们快，所以说呢我就老抄他的作业，本来以为他出现就是让我有题可抄，没想到高中入学那一天，在学校的礼堂参加了迎新大会之后，有人从身后叫我的名字，扭头一看居然是他，当时觉得特别意外。后来呢文理分班，我们又分到了一块，关系就更近了。现在呢已经毕业八年，我们的关系还像上学时候那样，每次见面都抛下生活的压力困难，无忧无虑。哎呀真好哈、啊、这个过年了，赶快请你哥们儿好好喝两杯啊。听众小白也说了，我记得我还没上学那会儿，每天去家门口的早点铺买早点，总能碰到一个小姑娘在我前面或者是后面排队，一来二去呢大家天天见就熟了，居然不说，虽然不说话，但是感觉呢特别亲切。等到我上小学，后来发现那个女孩居然跟我一个班呢，我们见面时都彼此愣了一下，然后相视一笑，就此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真的是非常奇妙的缘分哈。在2010年的时候，那英呢在阔别了歌坛七年后举办了复出演唱会，那一天呢那英专门把最好的票留给了王菲，但是呢王菲拒绝了，她只找了一个距离舞台特别远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看完了整场演出，原因就是王菲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怕自己的出现抢了主角那英的风头。但是呢那英是知道王菲在现场的，所以唱完歌之后呢非常动情的在台上说，感谢老王，感谢你们全家老小，当年是他向我介绍了我唱片公司的老板阿宽，也就是邱黎宽，是他让我演唱心酸的浪漫。随后呢两个人隔空挥手，可以说也掀起了演唱会的高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那英的心酸的浪漫。 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 心酸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的为他，情连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我太傻，爱得太凄凉，让我心酸。傻太善良，我爱得好凄凉，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的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后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 心酸的浪漫来自那英的演绎。好吧，本来还有很多的话和留言要跟大家说，时间不够了哈。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呢，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呢，最近也是由我为大家演播的长篇小说《忽必烈大帝》。那么想听一个这个音乐综艺节目主持人去演播小说的话，大家可以在一会儿节目当中试一下哈。另外呢，在晚上十点钟依然是由我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那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战狼二》。那么这部影片当中呢，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邀请到了美国队长三的动作指导萨姆哈格里夫，而且呢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拿到了这个非常非常牛的一个票房成绩。喜欢的朋友的话，今天晚上可以在十点钟演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关注就好。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明天继续同一时间直播陪伴各位。那么最后呢，剩一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能听多少听多少吧。王菲的《笑忘书》，大家再会了。 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电信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黄志忠。 我是胡建彪。 我是演员主持人吕林。在这里呢，祝咱们北京电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万万狗年生生效。 腊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听奇葩说辩手即